在监听中，郭林没办法了解暴风的心理状态，也不知道当时具体的情况，但是最后到底还是听见了车厢拉开门以及什么东西被丢下车的声音。但是在监听设备旁边的黄静几乎疯了，亲自开车飙了近百公里，在乌漆麻黑的野外捡到了重伤的杜子平。好在他卧底太多年，经验丰富，摔车的时候自己避开了要害，等待救援的时候又一直竭力保持着清醒，简单的处理了伤口，总算是捡回一条命。黄静在找到杜子平之后，就想下令截停火车，直接上车抓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只要拒捕的全部就地击毙。可国际刑警那边还是希望等到跟暴风交易的境外团伙最后一通电话。现在乔家人在暴风身边，他身上的信号源可以作为收发器，记录所有的拨频。按照交易规矩，暴风在临出境之前，对方一定会跟他联系。只要他们打过来，哪怕暴风不接通，国际刑警都可以通过技术水平找到电话来源。所以国际刑警一直在压着黄静，要他再沉住气，毕竟现在的暴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基本上国际刑警的判断没错，暴风确实是瓮中之鳖，而乔家他自己感觉就是个鳖胚。他和暴风彼此沉默地闷在一个小小的包厢里，眼前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男人，明明内心已经坐立难安了，但是面上还维持着可笑的姿态。乔家心里不免有点唏嘘，事已至此，徒劳挣扎到底还有什么意义？ 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真的会输给郭林？ 暴风把玩着手里的枪，冷冷一笑。 你觉得我是输给他？ 他又不是一个人，我听说为了抓你，他们精英全出，也算是给足你面子了。而且你一直跟我过不去，不就是因为我是郭林的线人？不是这个原因，鲍先生也懒得给我眼神。 乔家一直很清楚自己是因为什么被缠上的。事实上，从黑狗死的时候，暴风这一步步的棋就已经走得越来越偏了。他不是不能理解暴风背后的动机，一直以来他跟少东之间都始终落于下风，冒险玩命犯法的事儿都是他在做，享受着经济利益的却是少东。虽然少东也反过来养着暴风，但是拿着别人的钱终究是落于被动，说不好听的，跟乞丐又有什么分别？所以暴风想要话语权，想要逆转跟少东之间的关系，他要少东做他的提款机，尊他为主，这些郭林很早就分析过。可在这样的较劲儿中，暴风选择错了一个展现自我力量的方式，他拿郭林和乔家做靶子，挑衅了警方。当年孟哲调查少东落得横尸街头，郭林把脑筋动到了暴风的身上，当然下场就得比死还惨。所以刘宇也好，郭林也好，说到底都是暴风释放出去的信息，没人可以动的，尝试的人就会是下一个郭林。有什么比让一个最出色的缉毒警离开警队更让警方羞耻的？暴风日益膨胀的野心必须要靠一样膨胀的精神胜利做支撑，一个人得足够不怕死，才能去争那些谁都不敢碰的钱。吞并所有地盘，杀警察，反少东，这些行动的背后诉求也不过就是一个，暴风要钱，很多很多的钱，没有满足，没有目标，他只是要更多。郭林当初就是利用他这份疯狂的野心，成功让少东为求明哲保身借口去了国外。这条双头蛇必须要有先后顺序才能抓住，同时对付两头，他们会顾此失彼。只是郭林没想到暴风比他以为的还疯，他连少奇都敢碰。想到少奇，乔家心里有些憋闷。而暴风听了他的话，先是眯了下眼睛，随后他给枪上了膛。 倾巢而出就一定能赢了？就算现在外面天罗地网，他们也不敢贸然上来抓我。不是怕抓不到我，而是怕被别人抓到我，所以那帮人排队都还要排一会儿呢，这就叫现实啊。就像郭玲 都已经不是警察了，还是会让你来换杜子平，这也是现实。 我眼前的现实就是多长的队都有排完的时候，这火车还有20分钟就要到站了。 20分钟足够我杀了你。 乔家双手一摊， 杀了我？然后呢？你跳车？这沿途估计都是警察，杀了我也改变不了你的结局。事实上，我活着比死了对你有用。 你错了，有时候一个人死后能做的比活着的时候还要多。 暴风脸上的笑容可以称之为灿烂，他大概是想到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，整张脸因为彻底笑开了，竟然显得不是一般的诡异和恐怖。乔家对这个人大部分时候的印象都是阴郁沉默的，现在看他这个样子，内心涌现了一股特别不好的预感。不止他，监听器面前的郭林脸色也开始变得难看。正在录音的电脑清晰地记录下了接下来暴风说的话。 乔家，我要你给我陪葬。 10分钟后，枪声响了。火车的轰鸣声惊醒了整个车站，这是辆老牌的绿皮车，车头还能看见喷薄出来的蒸汽，水蒸气在车站扩散开的瞬间就像浓雾一样笼罩了所有人。守在站台的警察、便衣、国际刑警一股脑的像是潮水一样涌上了不同的车厢，中间有挣扎反抗的追喊，有枪声，有打斗。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车站的气温太低了，所以这些声音都显得很微弱，就好像密封的房间里有人轻轻咳嗽了几声，很快就被淹没了。火车彻底停了，器械的刹车和蒸汽鸣笛声停下。郭林和黄静、耿伟守在站台上，看着车停稳，看着车厢门打开。在众人的等待中，双手举起、手上挂着一支枪的乔家出现在车厢门口，旁边的刑警冲上去把他快速压在地上。这一切在郭林的眼里都发生得很缓慢，他看到了乔家清醒坦然的眼神，也看到了随后自车厢上抬下的暴风的尸体。乔家被压着走过郭林身边的时候，郭林侧身看向他，耿伟帮郭林拦住了押送乔家的同事，然而郭林并没有开口，反而是乔家用嘴型对他说了三个字： 我赢了。 然后留了一个轻笑给他。黄静当时皱着眉看着乔家的背影， 他明知道监听器开着，何必开枪？只要到站一切就结束了，只是10分钟而已。 耿伟陪在郭林的身边，使劲拍了下他的肩膀： 别担心，我们想办法跟法官求求情。是暴风用乔简威胁他在先，何况这案子破了，他是头功，争取个有期还是可能的。 然而郭林只是怔怔地看着乔家坐上那辆警车，始终不发一语。周围都是乱糟糟的人群，沈军和黄静在处理善后，耿伟很快就被喊去处理车厢里的毒品和原料，那些他熟悉无比的面孔做着他熟悉无比的事儿，却不知道为什么郭林在此刻却只有浑身发冷的孤独感。暴风死了，案子破了，一切都可以说结束了。刘宇的仇、少奇的死、他自己离开警队的遗憾都算有了交代，从此不需要九死一生，也再不会有梦中惊醒，沉沦在那些痛苦无比的回忆中。但郭林一点都不觉得轻松，他甚至是有些浑浑噩噩地离开了车站，回到了耿伟跟局里临时申请的酒店。他现在的身份是重点证人，接下来还要去局里做笔录，交代整个过程。而乔家比他还要多几道，乔家还得采指纹、拍照片、检测硝烟反应、尿检、伤检。